陈起世家第六。陈胡公蛮者，余弟舜之后也。昔舜为庶人时，尧弃之二女，居于归瑞。其后因为姓氏，为归氏。舜已崩，传与天下，而舜子商君为封国。夏后之时，或失或续。至于周武王克殷纣，乃复求舜后，得归满，封之于陈，以奉帝舜嗣，是为胡公。胡公族，子申公西侯立；申公族，子相公高阳立；相公族，立申公子突，是为孝公。孝公族，子慎公与荣立；慎公当周厉王时，慎公族子幽公宁立。幽公十二年，周厉王奔于至。二十三年，幽公族子西公孝立。西公六年，周宣王即位。三十六年，西公族子武公陵立。武公十五年卒，子夷公乐立。是岁，周幽王即位。夷公三年卒，子平公谢立。平公七年，周幽王为犬戎所杀，周东徙，秦始列为诸侯。二十三年，平公卒，子文公禹立。文公元年，娶蔡女，生子佗。十年，文公卒，长子桓公暴立。桓公二十三年，鲁隐公出立。二十六年，魏杀其君周玉。三十二年，鲁弑其君隐公。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，桓公暴卒。桓公弟佗，其母蔡女，故蔡人为佗杀武父及桓公太子冕而立佗，是为立功。桓公病而乱作，国人分散，故再复。立功二年，生子敬仲完。周太史过陈，陈立公始以周易示之，卦得官之匹，是为官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。此其待臣有国乎？不在此，其在异国；非此其身，在其子孙。若在异国，必将幸。将幸太岳之后，物莫能两大。臣衰，此其昌乎？立公娶蔡女，蔡女与蔡人乱，立公硕如蔡寅。七年，立公所杀桓公太子冕之三弟，长曰耀，中曰林，少曰楚旧，共令蔡人又立公以好女，与蔡人共杀立公而立月，是为立公。立公者，桓公子也。立公立五岳卒，立中帝林，是为庄公。庄公七年卒，少帝楚旧立，是为宣公。宣公三年，楚武王卒，楚始强。十七年，周惠王娶陈女为后。二十一年，宣公后有弼姬生子款，欲立之，乃杀其太子玉寇。玉寇素爱立公子完，完惧或及己，乃奔齐。齐桓公欲使陈完为卿，完曰：“羁旅之臣，幸得免负担，君之惠也，不敢当高位。”桓公始为公正，其义重欲其臣敬重， 卜之。瞻曰：“是谓凤凰于飞，鹤鸣锵锵。有归之后，将遇于江。五世其昌，并于正清。八世之后，莫之与经。”37年，齐桓公伐蔡，蔡败。南侵楚，至少陵，还过陈。陈大夫袁涛图误其过陈，诈其令出东道。东道恶，齐公怒，执陈袁涛图。是岁，晋献公杀其太子申生。45年，宣公卒，子款立，是为穆公。穆公5年，齐桓公卒。16年，晋文公败楚师于城濮。是岁，穆公卒，子公公硕立。公公6年，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戴立，是为穆王。11年，秦穆公卒。18年，公公卒，子灵公平国立。灵公元年，楚庄王即位。6年，楚伐陈。10年，陈及楚平。14年，灵公与其大夫孔宁移行府，皆通于夏姬。终其一以系于朝。谢也谏曰：“君臣淫乱，民何孝焉？”灵公以告二子，二子请杀谢也，公弗进，遂杀谢也。15年，灵公与二子隐于夏氏。公系二子曰：“征书似汝。”二子曰：“亦似公。”征书怒，灵公罢酒出。征书伏弩旧门，射杀灵公。孔宁移行府，皆奔楚。灵公太子武奔晋。征书自立为陈侯。征书故陈大夫也。夏姬玉书之妻，书之母也。成公元年冬，楚庄王为夏征书杀灵公，率诸侯伐陈。谓陈曰：“吾今无诸征书而已。”以诸征书，因献臣而有之，群臣必贺。申书时始于齐来还，独不贺。庄公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彼与有之，牵牛竟入田，田主夺之牛，竟则有罪矣，夺之牛不亦甚乎？今王以征书为贼弑君，故征兵诸侯以义伐之，以而取之以立其地，则后何以令于天下？是以不贺。”庄王曰：“善。”乃迎陈灵公太子武于晋而立之，复君臣如故，是为成功。孔子读《史记》至楚父臣曰：“贤哉楚庄王，卿千乘之国而重一言。”8年，楚庄王卒。29年，臣被楚盟。30年，楚公王伐臣。是岁，成公卒，子哀公若立。楚以陈丧，罢兵去。哀公3年，楚为臣，复弑之。28年，楚公子为弑其君嘉敖自立，为灵王。34年，初，哀公取政，长姬生道太子师，少姬生衍，二婢妾，长妾生刘，少妾生盛。 刘有宠哀公，哀公主之其弟司徒昭。哀公病，三月，昭杀道太子，立刘为太子。哀公怒，欲诛昭。昭发兵为首哀公，哀公自经杀。昭卒立刘为陈君。四月，陈使使复楚，楚灵王闻陈乱，乃杀陈使者，使公子弃疾，发兵伐陈。陈君刘奔郑。九月，楚为陈。十一月，灭陈，使弃疾为陈公。昭之杀道太子也，太子之子名吴，出奔晋。晋平公问太史赵曰：“臣遂亡乎？”对曰：“臣颛顼之族，臣是得政于齐，乃族亡，自牧至于瞽叟，无为命。舜重之以明德，至于隋，世世守之。及胡公，周赐之姓，使祀于地。”且圣德之后必百世祀，余之事未也，其在齐乎？楚灵王灭陈五岁，楚公子弃疾是灵王代立，是为平王。平王初立，欲得和诸侯，乃求故陈道太子师之子吴立为陈侯，是为惠公。惠公立，叹续哀公卒十年而为元，空即五岁矣。十年，陈火。十五年，吴王僚使公子光伐陈，取胡陈而去。二十八年，吴王阖闾与子胥败楚入郢。是年，惠公卒，子怀公柳立。怀王元年，吴破楚，在郢，召陈侯。陈侯欲往，大夫曰：“吴心得意，楚王虽亡，与臣有故，不可备。”怀王乃以疾谢吴。四年，吴复召怀公，怀公恐，如吴。吴怒其前不往，留之，因卒吴。臣乃立怀公之子越，是为闵公。闵公六年，孔子弑臣，吴王夫差伐臣，取三邑而去。十三年，吴复来伐臣，臣告及楚，楚昭王来救，君于城府，吴师去。是年，楚昭王卒于城府，使孔子在陈。十五年，宋灭曹。十六年，吴王夫差伐齐，败之爱陵，使人召陈侯。陈侯恐，如吴。楚伐陈。二十一年，齐田常弑其君简公。二十三年，楚之白公胜杀令尹子奚、子綦，袭惠王。社公公拜白公，白公自杀。二十四年，楚惠王复国，以兵北伐，杀陈敏公，遂灭陈而有之。是岁，孔子卒。启东楼公者，夏后与之后苗裔也，殷时或封或绝。周武王克殷纣，求与之后得东楼公，封之于启，以奉夏后氏祀。东楼公生西楼公，西楼公生提公，提公生谋取公，谋取公当周厉王时。谋取公生武公，武公立四十七年卒，子敬公立。 敬公23年卒，子公公立。公公8年卒，子德公立。德公18年卒，弟桓公孤荣立。桓公17年卒，子孝公盖立。孝公17年卒，弟文公义孤立。文公14年卒，弟平公玉立。平公18年卒，子道公成立。道公12年卒，子尹公起立。七月，尹公弟遂是尹公自立，是为西公。西公19年卒，子闵公为立。闵公15年，楚惠王灭陈。16年，闵公弟恶禄是闵公代立，是为哀公。哀公立10年卒，闵公子赤立，是为出公。出公12年卒，子简公春立。立1年，楚惠王之44年，灭齐。齐后陈王34年。齐小微，其势不足称数。舜之后，周武王封之臣，至楚惠王灭之，有世家言。禹之后，周武王封之齐，楚惠王灭之，有世家言。谢之后为殷，殷有本纪言。殷破，周封其后于宋，齐闵王灭之，有世家言。后继之后为周，秦昭王灭之，有本纪言。高尧之后，或封英六，楚穆王灭之，无谱。伯夷之后，至周武王复封于齐，曰太公望，陈氏灭之，有世家言。伯益之后，至周平王时封为秦，项羽灭之，有本纪言。垂、益、魁、龙，其后不知所封，不见也。又11人者，皆唐虞之际名有功德臣也。其5人之后，皆至帝王，虞乃为显诸侯。滕、薛、邹、夏、殷、周之间封也，小不足列齿，弗论也。周武王时，侯伯上1000余人，及幽厉之后，诸侯立功相并，姜、黄、胡、沈之属不可生数，故弗采注于传云。太史公曰：舜之德可谓至矣，禅位于夏，而后世血食者立3代，即楚灭陈，而田常得政于齐，足为建国，百世不绝，苗裔滋滋，有土者不乏焉。至于于周则起，威甚，不足数也。楚惠王灭齐，其后越王勾践兴。